阔阔提门决定出击。在相对之后的第五天，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日子，两位一流的将军各率自己部队在沈儿峪大战了差不多有一整天，从太阳刚刚升起一直杀到天黑，先锋蓝玉一直冲在最前面，连破阔阔提摩两营，而且拿下了北元太尉，杀死北元大将哈次章。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，鲜血像残阳一样洒满了沈儿峪，尸体满满的铺了一地，结果阔阔提摩的8万人马悉数被杀得干干净净，徐达的5万人马还剩下近2万浑身染血的士兵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